只看见长夜雨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 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呢，我要告诉您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上周五的时候呢，我们听的一期节目都是张学友的歌，我们是按照他在歌坛发展的阶段来安排歌曲顺序的，为您介绍了他歌唱生涯当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阶段。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上张学友的一些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。像刚刚的那首《情网》就很受大家的欢迎，它呢来自于1993年张学友的《吻别》这张专辑当中。《吻别》这张唱片可以说是缔造了唱片业的一个神话，仅在台湾的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张，它的销量至今还保持着华语乐坛销量最高的记录。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会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。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，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，你笑得越无邪，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，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刺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，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，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，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 冷的脸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声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光芒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吹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到今天听来呢，这首《吻别》依然还是特别的经典。在当年，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，也使得学友热潮从粤语覆盖到国语，从香港席卷整个台湾、内地，以至所有的华语地区。而我自己呢，也是通过这首歌才真正了解并喜欢上这个歌手的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非常有特点，是一首节奏非常明快的《饿狼传说》。这是1994年张学友发行的一张劲歌专辑《饿狼传说》的同名主打歌。在唱片当中，他身材健硕，舞姿飒爽，眼神深情，外形诚恳地展示了其音乐风格和舞蹈魅力。虽然我们电台节目看不到歌曲的 MV， 但是您可以跟随着这种明快的节奏，想象一下歌神张学友的舞姿。 我会像头饿狼嘴巴齿。 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《饿狼传说》。1994年后，张学友的舞蹈水平不断的提高，舞步变化多端，令人瞠目结舌，在香港乐坛开创了独树一帜的劲爆歌舞流行元素。像他的发型啊、着装的动作，无一不成为引导时尚潮流的标杆。他动听的音乐，再搭配上劲爆的舞蹈，被东南亚的歌迷追随崇拜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的一首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，出自他2001年发行的《热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，我们送上他的一首《爱是永恒》，这是由他主演的舞台剧《雪狼湖》当中的一首歌。在这首歌之后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会安排更多的张学友的经典歌曲，敬请期待。

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跃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，依然为您安排的是张学友的专辑。下半时段一开始为您送上的是两首对唱歌曲。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他和高慧君一起演唱的一首《你最珍贵》，而这首歌呢，也被很多人拿来表达爱意。 这个时间，约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冬青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。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， 我不责怪 我却都黑夜，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， 你最珍贵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你最珍贵。 边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张学友和郑中基一起合唱的一首《左右为难》，1996年被郑中基收录在了他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。张学友和郑中基那种非常优秀的演绎，把这种现在爱情和友情两难抉择当中的人的这种状态啊，表现的是非常的到位。 双手模糊的悲哀，我的决定会留在面对着爱人和朋友，哪一个我该放开？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法接着他摊开的双手，空虚的无奈，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。想得爱你， 经典的前奏一起，我想这首歌不用我做太多的介绍了吧。它就是张学友《三言两语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，一起来听。 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成就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会遗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我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这首歌呢，出自于张学友第十张国语唱片当中的一首主打歌《想和你去吹吹风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华语乐坛的经典的国语歌曲了。这首歌呢，也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的银奖。一起来听。

让我停歇，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深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漫漫长。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热血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 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将送上张学友的这首《祝福》。一方面呢，想把这首歌送给张学友，祝福他的歌唱事业能够一帆风顺，取得更大的辉煌；另一方面呢，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您，祝福您平安快乐。 尽在不言中，这一刻未